各位同学啊，我们上课的时间到了。那在上正课以前，我有一两个地方想要补充，就是之前啊，我跟同学好像有类似闲聊的，扯到那个鼻子过敏的治疗，对不对？还有一点印象吗？那我那个时候啊，比如说跟，因为那时候我问助教说，如果你的话会怎么治，对不对？那助教就说什么附子理中汤啊、麻黄附子细辛汤之类的，就是如果有不是感冒程度的这种，我们西医说的过敏源，或者是这个所谓中医说的什么风气寒气钻到你的这个上面的七窍的时候，那用一些有细辛的东西给把它推出去嘛，对不对？那这种有细辛的方剂呢，包括麻黄附子细辛汤或者是小青龙汤。像现在外面的中医市场啊，中医师很喜欢给鼻子过敏的人开小青龙汤。但是呢，我上次在讲半夏的时候又跟同学强调过，就是说当这个小青龙汤的结构里面半夏的力道是不充分的时候，小青龙汤的那个整个药物结构里面麻黄的药性会出头。那一旦麻黄的药性出头的时候，那你用这个在药性上面麻黄比较锐利的小青龙汤来治鼻子过敏固然是会有效，但是会伤到一个人的元气。像外面的中医诊所啊，有的时候因为这个用小青龙汤治疗鼻子的过敏是很能够立竿见影的，所以呢，遇到鼻子过敏的患者，甚至是有气喘病史的小孩，都给他用小青龙汤来做身体的调理。那结果呢，这样子调理了半年之后，那个患者或者那个气喘的小孩，通常下面的眼眶全部都黑掉了，就是他的身体的元气受伤了。那麻黄当然是最不适合的。那像上次那个有一次下课啊，我跟那个顺然的博彦聊到说，哎，这年头到底什么样的诊所很喜欢用环绍丹啊？那他就说那是医美的诊所啊。那医美的诊所就说，哦，对对对，原来人啊要有内分泌健全哦，然后人才会美美的。然后博彦就说好像不是哎。我说哦，他说他们是开在减肥药里面。那我就说，哦，对对对对对，啊，对，人呢，有时候人会肥，就是内分泌失调，所以呢，环绍丹把内分泌都补一轮呢，说不定就不肥了。那博彦就说，好像不是，哎，他们是开麻黄，然后要加环绍丹，我才听懂，原来是做反佐的，因为怕麻黄把那个人伤得太重，因为麻黄是减肥很强的药，用了之后人会开始烧脂肪，但是怕把那个人伤得太重，所以用环绍丹稍微修补一下啊，原来只是这样子的反佐程度的使用啊。那但是呢，我想就说这个年头啊，像美国已经全国禁止使用麻黄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台湾还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啊。那当然我是希望我还是能够用麻黄，因为有好几个重要的那个开药的路数一定要弄麻黄的，没有办法被别的药物取代。可是呢当我们看到啊自己的同业在治疗这种鼻子过敏之类的疾病的时候，麻黄的使用率偏高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这样子有一点那个医德有亏的嫌疑啦。就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说麻黄是当然是比较厉害，但是你说细辛呢是不是也很比较好呢？我觉得细辛是比麻黄要好，但是基本上细辛是这样子，如果真的没有足够的寒气给他打的话，细心的药性也会没地方去。那没有地方去，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会让你的这个胸口的那个能量空掉。所以一旦一个人他是有心脏类的不强的那种问题的时候，用了细心哦，整个胸口会好像丁助教那什么感觉，细心吃上了什么感觉， 空掉，好像整个被掏空， 就是整个胸口好像被掏空一样，那是什么感觉？那没有烦恼的感觉吗？ 这边整个凉凉的，好像什么东西 凉飕飕的，什么都没有的感觉哦，就是那个桂枝甘草汤症，那个就是那个心好像很虚，需要拿手盖住的那种感觉。那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深脉散症。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用细心的话，有的时候会用过头了，就会偏到深脉散症或者是桂枝甘草汤症去。那这样的问题呢，我就觉得其实哦，如果一个患者他是用麻黄附子细辛这种结构治疗他的鼻子过敏，觉得很有神效的话， 那它神效个几天之后呢，说不定在药法上面哦，就可以退到更温和的世界，就是可以退到更没有伤害性的用药法。用药法，那像我们《伤寒论》的方剂里面，如果是不大量服用、几乎没有伤害性的方子，桂枝汤算是一个，对不对？那小柴胡汤是吃，在你没有柴胡症的时候吃太多，它会伤到血，尤其是伤害红血球。但是如果在对症的情况下，倒是没有什么大副作用啊。那么，这种鼻子过敏呢，我们姑且说一个故事情节啊。所谓的过敏呢，就是你的身体在没有感冒的时候误以为你感冒了，就是你接受到一些过敏源或者一些风寒的时候，即使没有 virus 没有病毒这个东西，你的身体也误以为有病毒了，所以你的身体就产生了对抗病毒的种种代偿活动，那就流鼻涕啊或怎么样，对不对？那既然如此的话，有没有可能哦，就是他要演戏，他很爱演，我们就陪他演，这叫做假戏真做法。就是说你既然做出了感冒的活动，对不对？我们就给你吃一点感冒药，然后让你觉得你的感冒被疏解了，就这样子把身体呼弄过去，鼻子过敏也可以好。那最简单的方法就用非常低剂量啊，保证不吃伤身的，就比如说柴胡桂枝汤这个科学中药 1.5 公克。伯彦请问一下，柴胡桂枝汤有单做科学中药吗？有，就柴胡桂枝汤的科学中药 1.5 公克。如果你不想买那个柴胡桂枝汤，你就一罐桂枝汤捞个1公克，然后一罐小柴胡汤捞个 1.2 公克，意思到也可以，因为主要是唬它而已，对不对？能唬过去就过关了。然后呢，吃进去以后，你的身体就会觉得哇，我的这个感冒的生理反应得到了相当的安慰跟支持啊，他就很开心啊，就停了。那所以鼻子过敏差不多医到一个段落以后，就柴胡桂枝汤这种吃不上的药啊，随口吃吃也可以医得很好，而且非常低剂量啊，就差不多摸一摸，就是稍微安慰他一下啊，就说就小孩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如果你的身体的细胞像个小孩子，有的时候小孩子哦，那个头被 K 到了哦，其实也没有多痛，他就哭得很大声，对不对？因为他哭得很大声，他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爱，对不对？所以他既然这样哭，那你就说好嘛，随你靠背靠腰，那我就给你一点爱啊，柴胡桂枝汤给你吃一点，然后觉得我被爱到了耶，然后就满意了，就停了，就这样子糊弄过去的医法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不一定什么时候都要用到像麻黄细辛那种比较厉害的药啊，就是可以往更温和的方向去转变你的用药法。那这是一个我们临床上呢常用的技法。因为简单来说哈，就是我对于用药这件事情，我因为觉得哪一个药下去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件事很好玩，所以我的的确确是一个喜欢开药的人。可是呢，站在一个面对一个人的身体的一个道德原则的话，我还是觉得药呢是能用轻就不要用重。那当然张仲景的方子其实在结构上比较强而有力，所以算是比较重力道比较大的药。可是我自己以为的想法就是说，我希望随着我自己医术啊慢慢的进步的这个过程，我能够用药开得越来越轻，就是越不花力气越好，就是打出去的药物越少能够达到 疗效就越好，就是并不是 重量级的药 要多用。当然以初学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个人的想法是要从伤寒论入手，因为伤寒论的药够重，所以你会每一拳都拳拳到肉，很有感觉，对每一味的药性，这个半夏少一点就不对，那个什么多一点就不对，就是这样子能够非常清楚的去抓稳 每一味药在你身体里面做什么事，这种身体感。那但是一旦你掌握了这个基本盘之后，其实我是觉得越开越轻哦，是一个进步的过程里面非常好的事情。那像开药开得很轻的，就是代表性的人物是清代的叶天士嘛，叶贵。那可是我是觉得初学者不必先学叶天士，因为他是那个整个伤寒论的技法已经掌握的非常纯熟了，所以他开始能够越开越轻。那个是基本盘功夫很好的人，他在进步的过程会展现出的一种很漂亮的手法。那我们现在如果是初学者的话， 那基本盘当然是越扎实越好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当然我从这个课开始啊，到现在跟同学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有一天进步到直接透过身体的种种反应跟自己的潜在意识能够得到一个交流，就如果我们能够真的能够透过身体去听得懂我们内心真正对生命的渴望是什么，他觉得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达成，没有完成他该有的价值，然后我们就知道比较能够找到自己人生到底多做了什么少做了什么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才是疾病真正终结的一个时间。就是要做到那个程度，我觉得好像潜在意识他丢的情书你直接都收得到了，那这个时候他就不用透过身体来生病来呈现他的意见给你，我觉得这才是最终极的一个疗愈。但是这个疗愈我想都是还要需要训练再训练了啊，这因为我们的表面意识的头脑，我上次讲到一些那个庄子的技巧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表面意识的头脑啊，有太多太多的观念，太多太多的应该，就是比如说当我的头脑被教育成啊吃什么什么对身体很好的时候，你的身体隐隐约约在告诉你说今天我不想吃这个的时候，你是听不到的，你还是会一意孤行的时候说这个很好很养生，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头脑有任何一个观念卡在那边的时候，我们都会变成听不清楚潜在意识透过身体来告诉我们的东西，对不对？像我们有那种人就是应该奋发加油的时候，你的身体说我累了想睡觉，你就听不见了，对，你说我要继续用功，因为努力才是好人，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顽强的头脑挡在那里哦，我们人类好像永远都不能得到一个真正的疗愈，那怎么办呢？那这是一个，但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逻辑啊，就像是我们中国人说身体里面流动的能量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只能够在整个运作的过程，因为我们搞不太清楚，我们就姑且称之为气，对不对？就姑且称之为气。那气其实就是我们搞不清楚的东西，就大概往这个资料夹丢啊，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就叫做气。那可是呢，在我们的中国的这个道学传统啊，包括儒家跟道家，其实对于气这个东西的那个价值顺位的判断是很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如果你看儒家的经典哦，孟子，那孟子就会说，在孟子的那个逻辑框架里面啊，他要养的那个浩然之气啊，在他逻辑框架里面，孟子会说人的心动了气就会动，那但是呢，人的肉体如果发生什么状况，那个肉体的状况也会透过这个气啊去影响你的心情。当然这是一个人类的肉体跟心灵不二分的一个观点，对不对？就这是一个同步同调的。那孟子讲的例子就是说，当一个人如果肉体被东西绊倒了摔一跤，那你的心也会动乱，那就是肉体的临时发生的状况，因为有气这个媒体，所以它可以震荡到你的心，让你的心也晃一下。他就说，或者是好像就说你跑步啊，跑得很快啊，或怎么样，就是你当你肉体跑得很快的时候，你的心也会开始有一点慌的。这是一个在儒家的模型里面这样子看待气这个东西啊。那可是呢，在儒家的模型里面呢，你就会觉得在人的那个价值的顺位里面是心的价值比较高，然后其次是气，然后再其次是肉身。那所以就好像气的价值顺位，如果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话，气的价值顺位是第二名，是不高于心的。那这是一个比较在世俗的平台上面运作的儒家的身体观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构图。可是呢，如果我们把同样这个心跟身体跟气这个观点拿到庄子的道家来看的话，其实庄子的道家看这个东西的价值顺位跟儒家的价值顺位是不一样的，而这两个价值顺位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其实都没有错，只是我们在进行疗愈或者进行自己内心的整理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这两种价值顺位的用途的不同。那么比如说啊，如果我们站在儒家的价值顺位，把气看成是肉体跟身体身体跟头脑跟我们的自我啊，这个头脑沟通的一个桥梁的话， 那你就会知道说，嗯，我这么容易生气啊，我的心这么容易怒，那一定是我的肉体肝经有堵塞了，胆经不通了，所以我要多吃一些解怒补肝汤啊，来养肝疏通肝胆之气，然后就会觉得哎，果然就比较不怒了，对不对？这是站在一个医家疗愈的立场是这样子看待的。那可是站在道家疗愈的立场就不一样了。道家疗愈的立场呢，是庄子在《人间世篇》里面讲到所谓的气听法，就是庄子他说，你人在感知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以用五官去感知，就是用肉体的视觉、听觉、嗅觉这些东西去感知，这个叫做用耳朵听，就是用五官听啦。然后呢，他说还有一种感知呢，是用你的心在感知，这个叫心听。这什么叫心听呢？就是你如果在信念上认为那个人会害你，那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就是会觉得心情怪怪的，就不管他有没有害你，你心情就是怪怪的。这是用你的头脑在感知这个世界。那大部分的人是沉沦在头脑跟肉体的感知里面。那庄子就说，我们要从肉体的感知里面，就是从那个视觉听觉那种感知，就是对物质世界的那种这东西好吃不好吃啊，这事情做的有能不能赚到钱啊，这种层次的感知跟判断退开来，退到心的感知判断。可是当你退到心的感知判断的时候，你还发现你的感知判断是非常的不对劲的，因为心是靠自己的观念跟成见在判断的。所以庄子就说，所以连心这个我们的意识的这个心啊，我们这个头脑的想法看法这样的判断，我们都要把它舍去，而改成用气来听。那但是气这个东西的微妙之处，就是我们肉体有两个层次的感受力，一个是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这是对外的。那另外一个层次的感知力是对内的，是气的感知力。就像我说，我没有办法直接练气听法，因为庄子的气听法境界太高了。可是间接的练气听法，我曾经跟同学讲过，说看一个人后味好不好啊，对不对？就是你跟一个人相处了半个钟头，跟他讲电话聊了20分钟什么的，然后觉得哦不行，我要虚死了。那就是你气的感知力告诉你说这个人有毒啊，不要吃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种在自己内在感觉到好像哪里怪怪的，这个气的层面的感知力，在庄子的世界是高于心的感知力的。所以在外国的哲学研究者，比如说德国的那种庄子研究家，就提出过这样的论文。他就说好奇怪，明明照理说心是最高级的东西，其次是气，其次是肉体，可是在庄子里面你会觉得气是最高级的东西，心的顺位比它低。那在庄子所强调的这个气听法，我觉得庄子的气听法说的这个气，他在说的是当我们的潜在意识有一些话想要对我们的表面意识的头脑讲的时候，他会透过某种身体感告诉你，而这个身体感是值得把握的。那这样的一种逻辑，我觉得这个跟好像这个东西好像跟那个我刚刚讲到说什么，如果我们容易生气，我们就要疏肝解郁的药吃一吃，这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就是庄子比较在谈到的是灵魂层面的沟通，透过身体感，简单来讲就是身体是一个界面，就是我们的潜在意识跟我们表面意识之间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现象，一个界面。那这样的一个界面我们要怎么样利用它来达成疗愈呢？我想我上次在讲到我们庄子齐物论的基本功夫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怎么承认事实，对不对？那最重要的疗愈是要来自于我们的头脑有没有办法把在我们的心里面结成一块的那个从 用很多信念观念应该等等的程式所结成的一坨那个自我，我们称之为 ego 自我的这个东西，把它一片一片拆碎。因为你唯有把这个东西拆碎的时候，你才能对你的气的感知是敏锐的，就是好像潜在意识隐隐给你一个灵感或者一个暗示或者一个提醒，你能够觉得哎，好像有一个什么事情，就是那样的感知一定要你那一坨自我拆掉以后才能成立。那么拆掉自我的技术这件事情呢，在庄子里面我上次有讲到齐物论，对不对？那齐物论就讲到说，当一个头脑 当一个人的自我是由信念观念构成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说这个人的自我是一团我执了。那在宗教学的定义来讲的话，我觉得非常简单的定义就是我执这个东西哈，就等于你的心里面的那个想的事情，那些念波哈，不符合事实的部分就叫我执。定义上来讲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心不愿意、不肯，或者是还没有办法承认事实的部分所产生出来的运作模式，就称之为我执，这是最基本的定义了。那我上次要讲到的就是说，齐物论的修炼哦，是在抓住一个点，让我们能够找得到我执。我觉得这个庄子的这个教育哦，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宗教信仰，它是一种教我们去认识自己的这颗心的能量活动的一种科学。就他绝没有叫你信什么神，他只是要让你分得出来你这样的感觉是代表什么事情，那样的感觉什么事情，然后你自己去体验看看是不是果然是这样。就如果你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验证到庄子讲的这个东西是对的，你就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你也会知道说的确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就是会越来越能够承认事实的一个状态。所以道家是地球上所有的宗教里面唯一不叫你相信的一个宗教，就是没有相信这回事。就是你要相信神、相信上帝，道家没有这回事。因为道家只需要我们去承认在自己生命里面的的确确可以体验到的事实。那我跟你讲，我今天多讲这些有的没有，其实我觉得主要理由是上次我在讲到齐物论的修炼的时候，我发现有几个重大的难练的观点难练的关窍忘了跟同学讲。就是我觉得我上次的上课讲到什么道家的这个有那个回音有一点厉害，我有办法逃避它吗？ 那小声一点点。 好，我离远一点好了。那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就是练齐物论里面有几个非常难练的关卡。那这个非常难练的关卡，我觉得我上次跟同学这样大概讲一讲哦，如果不跟同学讲讲这个细部上面修炼需要哪几颗重要的螺丝钉的话，好像不够道德了，好像给了你们一篇冠冕堂皇的这种什么道家学表演哦，可是实际上你练不成，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太对不起大家了，所以就觉得要补充了一两个重要的关窍需要再补充一下，不然的话齐物论讲的等于白讲。那我要讲到说人在辩论这个事情里面哦，简单来讲就是人的脑子里面的念头念波哦，如果是不符合事实的，或者是它里面的事实的含量不够，或者讲得漂亮一点，真理指数不够高分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念头本身就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的存在的执着。当然你可以说那是那个念波本身的代偿反应，他知道我这个念波是 一句谎话，所以他就想保护自己。就是他如果是100%的事实，他不会想保护自己。那但是如果这一道念波是谎话的话，他就会觉得不行，其实我不是真相，所以被人家发现我就会被消灭了，那我必须要保住我自己的存在，所以我一定要奋战啊。所以这个念波就会产生一个调子叫做辩论型，就会他想要说服别人相信他是真的，就是明晓得自己是骗子，所以他更要说服别人他是真的。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头脑里面的每一个念波，哪一个念波是不够真实的，那个念波就会想要保护自己，就会起辩论型。就是这样的一个最基础的。那我说怎么样可以看得出来呢？我讲一个最家常的例子哦，我觉得庄子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所有的例子都可以很家常。就是请问一下丁助教，昨天我们看那个电影导演是谁啊？不是，你不是昨天说是冯德伦吗？ 是啊， 对对对，好好好啊，那个好，对不起，我这用错人了，这人随口什么东西都忘光光，我没办法，好，完蛋了啊，我现在故事都讲不下去了。就是好，请问一下丁助教，如果我问你说昨天看电影导演是谁，你要知道的的确确是冯德伦，然后你就跟我讲是冯德伦，请问你在告诉我说那个导演是冯德伦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想要说服我的冲动吗？不需要，对不对？或者莹莹啊，你今天晚饭吃什么啊？ 汉堡。那你告诉我汉堡的那个当下，你会不会想要说服我？不会，你懂吗？就是说，当一个念头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的时候，就是这种我晚饭吃的是什么，那电影的导演什么，你又知道记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在人家问你，你讲的那个当下，你是完全不会有那种想要说服他的感觉，就是那个用力的感觉是不存在的，对不对？因为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所以你的心那个念波本身是在品质上是安稳的，所以就不会产生我执的动作，也就是不会产生辩论性。可是呢，如果这件事情它的那个事实百分比有一点弱的话，比如说我们跟朋友两个朋友一起走，走在路上哦，我们在商量说，哎，我们要去哪里哦？然后呢，那个人就说应该是坐299吧，我说应该是坐232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有一点不确定，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是知道，我的内心是存疑的。但是有的时候人在这个不太确定的状态下，如果是一个对自己很诚实的人，他就会说，哎，我有点不太确定，哎，那不然我们上网查一下好了，对不对？就会去寻求事实而不辩论。但是如果一个人再糟糕一点的话，他就会跟人家讲说，那个人就会说299才对啦，他说232才对啦，对不对？就因为心虚所以开始想要辩论了。就是辩论的本质是因为你的那个念波本身它不够真，就是如果那个念波是百分之百真实的时候，是很难起辩论的那个冲动的。那等到那这个应该搭哪一班公车这种是我不太确定的情况，那人的辩论心最凶狠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他处在我认为的状态的时候，就是你认为人应该这样子活，然后你看到你家的小孩没有这样子活，你就跟他啰里吧嗦一直讲，哎，我妈妈跟你讲啊，人不可以这样子，做人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就一直想要说服对方。所以想要说服对方的那种冲动，想要压倒对方的那种冲动本身呢，是从自己的那个念波的这个真相的属于真相的程度不够而发展出来的。所以在庄子里面说了一个定义啊，就是辩者也，有不见也。就是辩论这个东西呢，它的本质是不见。就是你有什么真相还没有看到的时候，你才会有这个想要说服人家的冲动。那我庄子课的时候常常很没有道德的调侃那个现在在传教的那些人，不管传什么教了，就叫人要信佛也好，叫人要信上帝也好，我是觉得如果你叫人家相信一个东西，有那种想要说服人家的那种冲动的时候哦，其实往往就是当你身边没有任何人哦，关起房门一个人待在那边的时候，你会觉得上帝在哪里的那种人，就你跟上帝其实不熟哎。因为我觉得以我们道家的修炼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我们越来越感觉得到这个宇宙之间的确是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在运作的，然后你越来越觉得这个冥冥之力是扎扎实实的存在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急着去想找上帝，对不对？会觉得说大宇宙的意识这件事情一直都是存在在那里的，我们并不需要去相信它，因为扎扎实实摆在那里的事情何必相信，对不对？就是你确定是事实的事情不需要用到信仰这个东西，信仰这个东西就是说死后会不会上天堂啊，都不知道啊，去过人都没回来，对不对？所以心很虚，所以才需要告诉你，所以你要相信啊。当然我不是说基督教系统不能让人心好起来，不是的，而是说采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好，那所以呢，在这个辩者有不见也这件事情来说的话，我觉得要练其物论啊，在日常生活里面至少要能够警醒到几个情况，就是说当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哦，如果我们真的起了一个辩论心，很想要说服别人的时候，请问我们在这个当下到底要如何 看待或者怎么样对处自己这个很想辩论的冲动？比如说我觉得对方的意见不对的时候，对不对？我就想要告诉他你不应该这样子想，那你应该怎么想？那当你理直气壮的这么觉得的时候，请问你要怎么样对处自己的这个辩论冲动？ 钉助教有什么招？就是我觉得别人的想法看法不对的时候，我好想纠正他哦。就好像路边哦，听到一个欧巴桑在那边讲说，我最近血虚，所以我应该吃什么什么汤的。然后我就听到这汤觉得不对哦，我好想纠正他，对不对？我最近上火，所以吞了很多黄连。我很想说，你这种上火是血虚型的，吞黄连只会更烧而已。我也好想纠正他哦，就是。请问一下，当我出现这样子一种强而有力的纠正对方的辩论心的时候，我到底不见了什么东西？就是我忘记了什么更重要的事实？哦，对，忘记他不会听我的，或者是我忘记了，就是说，就中医的这个东西，除非你整套基本盘都很熟练，不然他不能乱讲一句话的，就是人家吃了也。进去也没有用，对不对？就常常我们是忘记了，你纠正他这一件事，其实并不能帮助他好起来。就是你花出去的力气都是石沉大海，永无回音的，对不对？因为简单的，甚至我觉得在一般，如果是家人或者公司的同事之间的意见不合，我觉得我们忘记的重要的事实是，你就算吵赢了，他绝不会更加。信赖你，对不对？因为你压倒对方，那个压的过程已经足以让对方对你很讨厌，是不是？所以无论如何，就是手段不能破坏目的。如果你是用说服对方、压倒对方的方法去讲赢人家的话，人家会一直更加的讨厌你，然后之后就会找到机会，就再要证明他是对的，再打回来，对不对？所以你丢出去的石头到最后会砸到自己身上的，所以辩论法不可以这样用。而且如果对方的信念不对的话，你跟他辩论他会变更强吧，对不对？人的那个我执类的东西都是越辩论会越坚强的，所以这个重要的事实必须要承认，就承认自己就算啰嗦也没有用。哎，各位有没有在座有没有什么、已经啰嗦自己小孩子啰嗦了14年的父母、然后发现竟然可以告诉他果然是没有用的还是说你是一个已经被父母啰嗦了15年的小孩，可以告诉大家这果然是没有用的？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实际的证明给我？还是说你被父母啰嗦到后来真的就被洗脑成功了，所以啰嗦是有用的？练什么？ 阳奉阴违。 阳奉阴违，阴官府出后贼啊！就是就是说管得越严，你越会有更刁钻的手法反叛他，是不是？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觉得意见上面的分歧啊，无论如何，虽然我知道我们会有很强烈的辩论欲望，可是呢，无论如何要告诉自己，这没有用，这没有用。那这样子如果还不能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的话，那要怎么办？这时候就要向自己的内心非常诚实的问，我现在到底做什么事，我的心情会真的好起来？比如说，可能内心真正的声音，我是乱举例啊，你要听自己的声音啊，不要听我的。就是，可能内心真正的声音是说，如果这家公司的每一个人跟我意见都如此不合的话，我是不是要去找别的公司比较好？对不对？或者是告诉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说，如果我把时间花，你内心真的声音可能是，如果把时间花在那个跟他开一个会哦，然后讨论这些事情，然后搞得纠缠来纠缠去，然后到最后发现自己的能量都枉然了，那我这样浪费掉的生命能到底值多少钱？如果值4000块的话，这个4000块的价钱，我可不可以去买新衣服？我可不可以去如斯葵吃牛排？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价值的东西花在更快乐的地方吧，对不对？就是明晓得是一个荒芜的战争的时候就不能打，对不对？就你按了这个原子弹按钮，对方就要按下去，所以这是必须要承认的事实，就是辩论法不能够帮助别人好起来这件事情。当然更糟糕的还有恐吓法了，就是以为说你告诉一个人说你这样会很惨，你这样会很烂哦，你这样不行哦，对方就会好起来，就恐吓也是只会把你踩得更低的能量而已，也是不必，所以这些都不必。所以就是 在那个辩论的冲动非常非常强烈的涌现上来的时候哦，我们一定要能够认得出来，这个冲动其实它并不能够对我们的人生产生结出一个好果子。可是当那个冲动上来的时候，我跟你讲，一个男人的立场哦，因为我觉得女人的身体反应可能跟我们男人不一样，我觉得以男人的立场来讲哦，我告诉你，就是要压制辩论的冲动哦，比克制自己的色情狂还难啊。就是你要克制自己去强奸一个谁哦，那都很容易哦，但是要压克制自己不要辩论是很难的，因为那个东西已经直接在跟我执的核心战斗了，那已经是自己里面的神魔交战了，所以那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那我再说，就是我们首先要在生活里面能够不断的去意识啊，第一个步骤就是无论如何要不断的去意识到，只要我有辩论冲动的那个当下，就是我有还没有承认的事实。我想要说服别人说这班公车应该搭232的话，就代表我还没有去查清楚到底是什么车公车才是对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如果能够抓回八正道的第一道证件的话，我赶快上网去查一下到底是哪班公车，然后查清楚你就不会想辩论，对不对？就是无论如何要一起辩论冲动，这样意识到我是有什么事实还没有搞清楚，这个警觉一定要有，就是不能认着那个比性饥渴还要诱人的辩论冲动啊，就这样发作出来，因为那个当下就代表我没有输给我执，就是我们我执所构成的那个自我又更肥大一点点了，哦。然后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呢，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会遇到的最大的难关，大约是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啊？两个情况是通常一个人几乎不能克制的，但是这两关能够破解的话，庄子的齐物论就叫他练得成。我当然我现在讲的是一些比较高级的世界的事情啊，就一个人已经心理变态，那就不要理他了啊，就是那个另外算哈，就是已经严重度修道病或者心理变态，那已经是完全就是辩论冲动对他整个人的存在，那已经不要理他了。但我现在讲的是还没有坏到那个程度的人的自我挽救法啊，那这个最难克制的辩论冲动大概会在两个时候发生，一个叫做担心，就是当我们在想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想到自己心很乱的时候，你会忘记自己没有在承认事实。然后另外一个呢，叫做当我被人误会冤枉的时候，就是当我觉得这个人哦误会冤枉我的时候，那个辩论冲动几乎是没有办法抵挡的，对不对？就会忍不住告诉他，其实事情不是这样，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也正是我们的这个不承认事实的这个有一个大洞，我们忽略了他的一个非常需要去处理的一个点。那我如果现在先讲误会或者冤枉的事情哦，就是当我觉得一个人误会我或者冤枉我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辩论冲动是最难压抑的。可是呢，如果跟各位同学分享我的道家齐物论心法长达15年的失败经验的话，我就因为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忍不住解释两句啊，对不对？我就一直破功啊，我齐物论就一直练不好啊。那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破功的结果让我发现一件事情，那说不定这件事情告诉各位可以让你快点练成，不用像我一样破功15年。就是首先哦，一个人会不会冤枉你诬赖你，这件事情的决定权在于他本人的感知力，不在你。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感知力就是很烂的一个状态，你就算跟他解释清楚这一件事，他明天还会拿另外一件事诬赖你。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对不对？甚至你解释之后，他下次来诬赖的情况还更严重，对不对？所以那代表那是他的我执产生出来的现象。当然啦，如果是因为我呀做了什么误导的行为害他冤枉我，那是我的错，那我可以去解释一下，对不对？我有责任的，我解释嘛。可是我责任完全是在于对方的感知力已经偏颇掉了的话，那责任是不在我的，对不对？原因唯一要说不好的就是不好意思哦，我们之间真的是有孽缘啊，所以会被你遇到。那就是说，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责任不在我。那道家是一个高度强调逻辑跟合理性的家派，那道家的立场就会觉得， 你自己站起来的，那你自己坐下去。就是你要冤枉我，是你欠我一个清白耶，是你需要去雇私家侦探调查清楚事情真相是怎么样耶，怎么是我来解释啊？我欠你什么了？对不对？就是你欠我一个清白，怎么会变成我欠你一个解释了？对不对？我没有欠你那么多解释，因为你的误会不是我误导的，所以我不欠你一个解释，不欠你一个说明，所以是你欠我的，因为是你欠我的，所以你有责任自己搞清楚。所以站在一个道家的那种公平交易的立场，就是你要静静的等，看他有没有一天忽然觉得哇，心中一痛，良心发现，然后去搞清楚事情真相。如果他良心一直都没有发现的话，那你也可以放弃他了吧？是不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个比较靠近啊，就常常会遇到的人哈，是那个很会诬赖人的那种个性的话，你几乎就可以发现。他今天诬赖你，明天会再诬赖你，后天还会再诬赖你，是，对不对？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专门搞错的头脑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开始去跟他辩论了，开始跟他辩解了，你就开始被他的那个念波污染到了，因为你开始也忘记了对方，你忘记了去承认一个事实，是对方就是一个会搞错事情的头脑。那所以，我这个在被人诬赖的时候，很想辩论的那个冲动的背后，你不见掉的是你忘了去承认对方是这种人。问题是对方是这种人，如果对方不是这种人的话，因为如果是我的问题的话，那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诬赖我，对不对？那如果没有每一个人都诬赖我，只是那几个人特别诬赖我的话，那是他的问题。所以必须要先承认的事实是对方是这种人。然后呢，第二个点就是要开始承认第二个阶段的事实，就是面对到这样的人，到底怎么做才比较合乎道理？我的破功十五年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对方是这种人的话，你去跟他解释，就等于在想要把对方留在你的朋友圈里面。而当你把他留下来了之后，过了一段时日，你就会想要拿刀捅自己胸口一般的捶心肝，觉得说这种人原来是留不得的呀。就是你为什么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不在那个当下就放生？就让他去找更有业障人虐待好不好？对不对？就是原来这种人根本在人生里面是留不得的呀。那在你身边只不过是你人生里面的污点而已，对不对？所以他诬赖你，你怎么要辩论，怎么要解释呢？对不对？就要尽情让他诬赖的更严重，终于愿意放过你啊，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更需要承认的事实是，这个人是留不得的人。就是越早放生，我们的人生越舒爽，而不是不断的把他抓在身边，然后想要修理他，然后怎么修都修不好，然后把自己弄到精疲力尽，对不对？那当然呢，我最近在跟助教聊到一个助教认为我是在用邪派的思想在练道家，所以可能不太适合讲，因为讲的话可能会被引引等。可是呢，我心里头有一个这样的个人的想法，我还没得到验证。对，你牙痛好了没？你牙痛如果好了，就可以说这是真的。 有好一点， 有好一点哦。我也是在做那个练习的时候，我也觉得有好一点，可是好像没有好很多，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简单来讲，就是人生在世哦，能够当一个完全的受害者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简单来讲，我说就是说讲日常生活一点哦，如果有谁欺负我，也是我去让他欺负的，我不能说我是完全受害者。如果我遇人不熟，那也是我自己没有搞清楚他什么货色，我不能说我是完全的受害者，对不对？就是如果我老公这个脚踏很多条船，很会搞婚外情搞小三，那也是我没有搞清楚他原来是这种货色才嫁给他的，对不对？那也不能说我是完全的受害者，自己都是有责任的嘛，对不对？那我被老公揍，那也是因为武功没有先练好，对不对？要先练好神功再嫁给他，对不对？他一巴掌来，我一掌出去，他就从三楼飞出去的话，那我也不会被揍，那也是我懒惰，对不对？责任也是在我，对不对？就很多事情都不能说自己是完全的受害者，对不对？知道对方会打人，就要先练成武功才能嫁，对不对？杨过跟小龙女打起来，没有人说是家暴的啦。 那叫切磋啊，那叫玉女心经，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多事情受害者这个身份都是自己有一点就是自导自演出来的。所以胡因梦在演讲的时候讲过一句话，说这个婚姻里头出事啊，没有谁是完全受害者。就是所以呢，我觉得在人生在世，如果要找到一个机会可以说我是完全的受害者的话，我想被冤枉这件事可以算是其中一样，而且是很少数的几样的其中一样。就是你没有误导人家，对不对？然后你也没有做什么会让人家觉得起嫌疑的事情，可是人家却只是因为他自己的感知力很烂，所以就冤枉你了。那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是我是处在一个完全的受害者的状态。那我当我处在一个完全的受害者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无论这个人是不是已经被你轰出你的交友圈了，其实都会留下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很无奈，好像无端被狗咬，对不对？就是会有残留一个无奈的感觉。然后呢，我自己在练疗愈密码在做清理的时候，其实就在这个事情上面被卡住过，就是我会觉得说糟糕了，就是这样一种我是完全的受害者的无奈，我觉得我不能去除它，我会觉得我就是倒霉嘛，对不对？我又没做错什么，然后就会觉得那个无奈一直在那边。可是当我卡在那个无奈上面的时候哦，但这也是我个人的幻想，同学也不一定要当真。我一直说这件事，我现在讲的话是存疑的，因为我不太确定。就是我想说，如果一个人他果真是欠我一个清白，果真是欠了我这样一个东西的话，理论上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提升到一个从魔法的观点去看的一个世界的话，那他的确在能量上有欠我一个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哦，像那个什么哈利波特这种儿童故事哦，就有讲到有一个段子，就讲到说什么哈利波特的敌方哦，有一个谁哦，哈利波特曾经放过他一条性命，然后呢哈利波特就觉得说，哎呦，我这样放过人家性命，人家也不会感激我。然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讲说，你放过人家一条性命的话，在未来的岁月里面，在关键的时候他会倒过来帮你一把，因为他在能量上欠了你，所以他就算他的头脑不愿意，他也会不知不觉的帮到你一下，因为他欠了你。就是大概就是一直在能量上面有所亏欠的话，你一定可以讨得到那个债，就是方法不拘，更不需要对方认同或不认同，愿意或不愿意，反正就是可以讨到这个债。那当然我拿这个哈利波特里面讲的疯话当做修炼的内容也是太可怕了。然后呢，我想到这个点就会觉得，哎，我的人生里面真的有一个人曾经冤枉过我好多次哦。然后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心里头有一点无奈的感觉。那我就觉得说，我能不能讨债看看啊？就你欠我35次清白，他好像欠我35次打扫的那个点券，就是我撕了之后你要帮我扫房间，就是说我拿一张券给你就要兑换，你就要帮我扫房间。那我就想说，哎，这个某某某啊，让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无奈的某某某。我能不能说，哎，如果我现在身体上还没有病痛啊，什么牙痛、头痛、脚痛什么的，有任何病气的话，哎，这个病气都交给你好不好？谢谢啦。然后我就在自己在家里面就对着空气讲说，谢谢啦，交给你啦。结果，我身体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在那个当下，当然你可以说我是乱诅咒人造天谴也说不定哦。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是正还是负的事件。我那个当下，我忽然之间，啪大便大的一裤子，就是完全没有便意，完全没有肚子痛的情况下，啪的大了一裤子很臭的稀大便。就在我们的疗愈的那个过程里面，这种东西好像是身体里面在排毒哦，就在一瞬间忽然之间我大在裤子上，然后完全没有预警，我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就在那个瞬间这样发生。我想说会不会真的是有什么病气被他拿走了，所以我身体可以排毒了。所以但是我不确定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因为我如果那个时候正在什么发烧、头痛、牙痛，对不对？然后我来练一下，哦，果然就不发烧、不头痛、不牙痛了，那我就知道这个是真的可以这样操作的。可是我不确定，所以今天刚好还有个同学上课的时候，他说他牙痛，我就说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个你的仇人，然后就真冤枉的人找个来这样转移看看能不能转移成功。那如果你这样转移不成功，我也不能乱教人啊。那 上课到现在你抽痛了2次， 那是有比之前好吗？ 有好一点， 有好一点。我也是觉得不太清楚那个疗效到底有没有，但是 我就觉得当做自我安慰也好了。就如果一个人真的让你在能量的世界处于完全受害者的话，我认为哦，站在一个比物质的世界更高的世界的话，一定有办法讨得到债的啦。就是不拘形式的，总是有办法讨回这个债的。所以就当做他是你的替身好了，好不好？以后哪一天你平安无事的上完一天班，然后他出车祸，我就知道那个车祸是他帮你挡掉了。所以大我这样就是也是乱，我现在讲的东西也是乱讲哈、哦。但是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修炼齐物论的心法哦，如果能够连被冤枉这件事情都能够承认到，这个人不能留，这个人要赶快离开你的人生，这样的感觉，然后狠下心来，不要再跟他多啰嗦了。那这样子的话，才叫做我们的头脑啊，就是有比较能够承认事实，然后有比较有佛家说的正见，然后有比较能够让自己的那个信念结构松开来。就是这个点如果能够练成的话，齐物论的修炼进步是非常快的。那练不成的话就一直破功。那另外一个我说不清不楚，但是老师很容易让人练不成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件事情我们想到了，就他我不确定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呢，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头会有一点乱，就是开始心浮气躁，开始起情绪，开始觉得担忧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在担心的这个念波哦，是动到我执，动到辩论的头脑。简单来讲，我上次有讲到说，人在不承认事实的时候，情绪会被增幅，对不对？那如果说一件事情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会发生，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然后你就觉得这样的话，那不就是你没有再承认事实了吗？那如果你觉得的内容跟事实是有差距的，那个差距越大的时候，人的那个担心的那个感觉会越激烈，所以这样的感觉要把握住。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妈妈，我想说我的小孩子还没有回家，会不会是出车祸了，会不会被绑票了，那通常你想到那个可能性，心越乱的那个越不可能是真的。这样能明白吗？就是你的心越乱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你的我执已经揪在一坨，你会越觉得这一定是真的，可是你越觉得是真的，而你的心越不舒服的那个通常就 越不是真的，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啊，小孩子平安回来的时候啊，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就已经恼羞了，不是冲上去说哎呀你平安无事真的太好了，而说你搞什么东西嘛，害我 白担心一场，对，是已经恼羞了。那这样的一个感觉，比如说我今天上课以前啊，因为我今天上课有一点迟到的风险，然后我来不及回家去拿我的那个讲义跟课本，所以我就打电话哦给助教，说是可不可以借用你们的讲义跟课本上课，这样的，因为我来不及回去拿了。那结果呢，我打两个助教电话都没有人接，然后我在计程车上哦就开始有情绪了。有情绪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动了一个念头，我想说他们会不会今天放我鸽子不来教室啊？会不会两个助教都睡过头了放全班鸽子？就我动了那个念头之后，我开始气了，就开始有点不高兴了。我想说等，只想了就不高兴的话，这个想的内容一定是超级大谎言，对不对？就是我不要发疯，我不要活在梦里面，对不对？我要安稳一点，没有人接，只是他们刚好没有听到电话或怎么样，对不对？我要忍住，我要忍住，不能气，不能气，我要走到教室来确定我是不是这个梦境是不是真的，再决定要不要气，对不对？就都来到教室，两个人都好好在这里，对不对？ 上课前忙死，谁接你电话？说什么傻话？ 但是就是说，就是即使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事实，就是无所谓我的那个，就是无所谓我这个人的心有修养没修养，就是说不是说我修养，我比较有修养或怎么样，我就可以没有比较没有情绪，就不是的。是只要我们的念波是不承认事实的时候，它就是会有情绪。所以呢， 当我想到说明天要去公司开会，然后那谁可能会说什么，然后我可能要跟他讲什么，可能要跟他撸什么，然后想到心里又觉得很烦，又很气，又觉得很不甘心的时候，大概明天公司开会的那一天，他根本请假，对不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越用力的在预测未来，然后预测的很起情绪的那个未来，其实多半是不会成真的未来，是不是？就是那是我执捏造出来的未来。那但是我们人在生活里面淡淡的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时候，常常没有忘，他常常忘记了我们那个担心的内容是我执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都要警觉到，就是起辩论心的那个毒瘾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糟糕糟糕，我执又在那边哭饿了。然后呢，或者是当我们忍不住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时候，我就想说，糟糕糟糕糟糕，我又被我的幻想的世界，我的妄想的梦境把我吞噬掉了。就是这样这样的事情要意识得很清楚，就是像我们的任何一个人际关系，我觉得都是有误会的时候超级会起情绪的。好，我上次也讲到，就是说在一个情爱关系里面，如果是两情相悦的话，都通常心都很平静的，你喜欢我喜欢你就说一起去看电影好不好，好去吃饭好不好，好一起出国好不好，好都没有什么情绪你知道。但是呢，你以为他喜欢你，其实他不够喜欢你，就会觉得啊，我应该怎么办，他才会怎么样，就乱得不得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种时候都是承认事实最优先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那个很难承认事实的那个点能够硬的做到承认事实，那这是道家认为的所谓的消我执最具体的内容。那这个地方能够打赢的话，我执大概就不太可能再越来越强了，甚至可能减弱。那但是如果我们在这种地方一而再再而三的败给他的话，到最后我们信念结成的自我就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坨坨。那在这个坚固的坨坨存在的情况之下，我们潜在意识透过身体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什么都把它挡在外面，什么都把它辩论都听不到，都会觉得说那个身体说饿了，你会觉得怎么可能，对，这个时候应该不吃饭才是健康，对，就是你的观念都把它挡在外面了。然后这样子的脱节的话，疗愈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可能成立，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虽然我说讲庄子好像是跑题了哦，可是我又觉得，如果我们这个课真的要谈到疗愈的话，这些心法那你不练不行，因为你不练这些心法，然后拿吃这个药吃那个药来代替哦，怎么样都是在耍而已啦。哦，所以这是非常基本的事情，还是要跟同学强调一下。那我很不幸的下课的时间又到了，那我们下完课就要赶快回来，乖乖讲什么茯苓啊，然后什么啊，就是乖乖的上回《伤寒论》，对不起大家。